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接着看感应篇第35、36这两节。35是所作必成，神仙可及。36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这个文到这个地方呢，是讲这个善报讲完了，往下呢，这是恶报第四个大段，我们过去有一个科判，把这一段文字判作臣所作，臣就自己所做的，所作必成这一句话。非常肯定，给我们说明了善因善果。这一句话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小注里的说，世间无不成之事，天下皆可作之人。这两句话说得好，人人都能够行善，人人都能够成就他所期望的事业，所谓是有愿必成。这是古往的圣贤、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说法。可是我们自己在一生经验当中，好像要做一桩好事情困难很多啊，所谓的是好事多磨啊，这也是事实。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有没有矛盾？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？我们要仔细去参详啊。也就是现在人讲，仔细去研究。好事多磨是事实，磨从哪里来的？总要知道，魔障要不能克服，好事也不能成就。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为什么呢？你做一桩好事，决定妨害一些人既得的利益，这些人一定出来障碍啊。我们常讲说嫉妒障碍，这个话意思 也很深广。可是圣人讲的话呢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善行必定有成就，这个话也是正确的。问题是你发的心纯不纯，正不正？发心纯正，所谓得道者多助啊，魔障决定有，世尊示现成佛还有魔障呢。菩萨修行正果，哪里有恶因？心地真是纯善，还有魔障？我们晓得，魔障来自五世界以来跟众生结下的恩怨债务啊，恩报不尽的，怨也是没有法子了断的，债务还不清的。你只晓得恩怨债务的纠缠，这是菩萨成佛还要造魔障的原因。我们也是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也干这些事情，今天在菩提道上即使要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，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，魔障还是不能够避免。菩萨有智慧，学佛的人就是要学智慧，智慧的启用怎样消除魔障，如何转魔障为助力，这是智慧了。这是我们要学世尊的。世尊能够把魔王使他转变为护法，真诚呢，这感化人心呢，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，没有诚意。好心是不错，是好心，还不够好。所以还没有办法感化众生心。这是我们要认真要努力的。这个注解底下有几句话说得好，为以实心行善，这个实心就是真诚心，在佛法里面讲菩提心，儒家讲的诚意正心，以诚意正心行善，在人世济祸天心，此地讲的天心就是佛家讲的性德， 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，与信德相应。在天意其为人愿，这个天意是指的天地鬼神，你是真心、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鬼神敬仰。纵然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他看到了也佩服也敬仰，纵然不帮助你，他也不妨碍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实在说，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，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即使这个人跟我有杀父之仇、不共戴天之仇，一定要报复的。可是这个人今天呢，他为社会做事情，为大众服务，这个仇现在不能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报仇把他杀掉了，众生就没有福了。他现在是真正为众生做事情，等到什么时候报呢？等到他工作放下退休的时候报复他。他不为大众服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报。这是中国的古礼呀。譬如他现在做个县市长，做县市长为一个县市人民服务的，不但不能报仇，还要帮助他，还要成就他。为什么呢？为众生的，为社会的，不是为他个人的。这才叫懂道理啊！但是现在人呢，没有受过这个教育，哪里懂这个道理？不知道障碍这一个人的善行、善举，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造成重大的损害。你报仇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背呀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得清楚那个账啊，他才会算得明白。一般的愚人，他怎么会懂得？那么这些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啊，所以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啊，学不可以不讲，天天讲学，这就是教化众生啊。讲学不一定要有一定的场所，也无需要有一定的听众，随时随处，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，佛法讲随缘， 随类现身，随缘说法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机会教育。三个人五个人，无论什么地方，我在小时候所看到的，老先生讲学多半在哪里呢？茶馆呢，多半在茶馆呢。三个五个朋友在一起喝茶，他在那讲大道理，旁边的喝茶人也都在听啊，非常有趣味，听听他们的谈话，长学问，长见识。茶馆就是课堂啊。在农村里面，不过其他的农村可能没有这个现象，我们家乡的时候文风比较盛，这大家晓得清朝有个桐城派就出在我们家乡，所以农村里面的小朋友都念书，都会写字。我们以为别的农村也是，听说其他农村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的文风很盛。那么一直到现在，虽然少了，还是有点根底。所以夫子讲的这个两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就有很深的体会。古人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效法，我们应当要向他们学习。佛家四无碍辩才幕后有个要素，喜欢说，喜欢教人呐。人家来请教，当然你要教他；人家没有来请教，菩萨做不请之友。人家不请，你不能拉他来教他，那个不像话了。你给你熟人讲，让他在旁边听，这就是为他做不请之友。其实众生的疑虑无量无边，几个人懂得向佛请法呢？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，向佛请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的。由此可知，世尊也常常做众生不请之友吧。这个里头的深意、密意，这个密不是秘密，深密，我们要有能力去体会。总之，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能破迷开悟。启发他的真实智慧，念念希求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是智，断恶修善是德。佛菩萨、圣贤人在世间，他做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他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一无所求。真正彻底做到，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好榜样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发菩提心。佛家讲菩提心，实际上儒家也是讲菩提心。诸位把儒家跟佛家所讲的对一对，你就明白了。儒家讲诚意，观经里面讲至诚心。你想想，诚意跟至诚心，一样不一样的？儒家讲正心，经上讲身心回向发愿心。儒家讲一个，讲正心；佛法讲两个。身心自受用，回向发愿心他受用。儒只讲一个真心，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以菩提心做基础。正心的自受用就是身心，身心好善好德。心里头没有丝毫的恶意。回向发愿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大慈悲心。以慈悲心对人呢，至诚是菩提心之体，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。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儒家讲的简单，诚意是体，正心是其用。然后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个平天下，天下一切众生得到平等，是这个意思。以清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平天下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样子， 这个后面这两句话说，自然莫作，行无不通啊，作无不成。我们佛法里面讲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帮助你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诚心啊。你看这个寄居士给你们讲故事啊，天目山那个道场有一些鬼住在那里，那个鬼是什么鬼呢？刚从地狱里的出来的。诸位要晓得，造作罪业堕地狱，那是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地狱出来，也住在了山上啊。这些鬼神也并不是很善，但是看到他在那里护持道场，一点私心都没有，所以这些鬼神护持他啊，问他要一个房间，他不是给你讲了个八号房间啊？那八号房间是门关起来，一年开一次，只准他一个人进去，别人不可以进去啊。就是从地狱出来的一些鬼的时候住在那个地方修行啊，这些人也护持道场啊，所以你心地真诚，为佛法为众生，这些鬼神他看得清楚，他帮助你，你不是真正修行，在山上住的时候他捉弄你啊，你根本在这个山上不能住啊。你们将来有机会到山上住住看，考验考验，看你们是真的是假的啊，你们能不能得到这些鬼神帮助，还是鬼神呢戏弄你们啊。你看他讲的，许多法师到那个山上想去住，住不了两三天自己就下山啊。这个事情说明六道轮回是真的，天地鬼神帮助人作弄人，这个事情也是真的。我们自己要知道警惕要知道法分向上，道家所祈求的是希望做神仙啊，所以幕后是神仙可祭啊。那么我们学佛的志不在神仙，也不在升天，学佛的人啊，志在作佛，只求往生净土，跟他们所希求的不一样啊。但是作佛、作主、往生，我们的善心善行要超过他了。他们这个地方讲的啊，求天仙要立1300善，地仙也要立300善啊。这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，神仙都是善人 心行不善，只有去做鬼，神仙没有分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